Take it to Franklin Franklin 和朋友们每天都有新发现，整理生活和想象，每天都有新奇冒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游戏。嗨，这是弗兰克林，弗兰克林和朋友们。 真不敢相信春天快来了，虽然看起来不太像。 一直在下雪，下雪，下雪，很久都没有出太阳了。 也许春天永远都来不了了。嘿，那是谁？ 是什么？ 看不清，但是他们带了一个很大的东西。 在哪儿？ 看看。 是谁？ 好了，大家坐好。孩子们，今天下午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要来。 我知道是谁，我知道。 告诉我们 是谁？是谁啊？是谁？ 那是什么？哇！哇！你们好，孩子们， 一个惊喜，是我爸爸妈妈。 好啊， 你们好， 你好，海林先生。 以前从来没有人把钢琴搬到学校里来。 同学们，大家都知道，每一年伍德兰德居民都会一起举办一场音乐会，迎接春天的到来。 是啊， 这是我们向新季节问好的方式。今年海狸先生和太太自愿帮助大家筹备这个节目， 太好了。 猫头鹰先生选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曲子，准备好了吗？ 好了。 一，二，一，二，三。 Welcome to our show to celebrate four seasons. You might wonder why. We can give four reasons.Winter, spring, summer, fall. We're going to sing about them all. Oh, yes, we are. Four seasons. Oh, each one's great. Four reasons. To celebrate. Winter, spring, summer, fall. Four seasons, that's all. 春 夏 秋 冬 We're going to sing about them all. 哇， 太棒了， 太 棒了，好好听哦。我爸爸妈妈编曲填词的。词就是歌词。 在今年的音乐会上，我觉得如果每个季节都有一首好听的歌，一定很有趣。你们自己来创作吧。 我们要创作自己的歌曲。 是啊，我们可以帮点小忙。 太好了。 好了，同学们，现在两个人一组，每一个歌曲创作组都会分配到一个季节。为了公平起见，大家来抽签。小海狸，请你来抽好吗？ 当然。 头两个名字将一起创作《夏季之歌》。噔噔噔 噔噔噔，小熊和小蜗牛。 太好了，我们的主题是夏季。 太棒了。 秋季是 小鹅和我。 我最喜欢秋天， 这是最美的季节，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轮到冬季主题。 好的，继续。小兔子和小狐狸。 哦哦， 太棒了。 最后一个同样重要的春季主题给富兰克林。 但是猫头鹰先生，我有搭档吗？ 当然了，一位幸运的伙伴将做你的搭档，然后合作创作两首歌曲，有谁愿意吗？ 我创作两首歌，乐趣也加倍。 太好了。小蜗牛和富兰克林一组创作春季主题。 第一步该怎么做呢，海狸太太？ 是哦，怎么创作歌曲呢？ 我看看，首先需要一点创意，一首关于伍德兰德四季的歌曲是告诉大家音乐会情况的最佳方式。 是的， 太好了。 下一步，我觉得歌词押韵会很有趣儿，所以要想一些押韵的词儿，比如四季和努力。 还希望曲调富有节奏感，所以我就想到用这个。一旦把词和曲组合起来，一首歌就完成了。 哦，太阳和有趣都是形容夏天的好词。 哦，这个开头挺不错，小蜗牛。 说得好，朋友。 不过曲子呢？怎么想出歌曲的调子？ 可以利用听到的声音，比如你可以击打你正在轻敲的桌子。 啊？ 同学们，不过现在时间有点晚了，该放学回家了。明天早上大家不要来学校，大家去消防局大厅见。 消防局大厅？ 没错，音乐会要在那儿举行，所以那儿应该是排练的最佳场所。 是的，在未来几天里我们会给你们做指导，富兰克林和小蜗牛最后一个，好让小蜗牛先跟小熊合作。 在此同时，你可以开始构思歌曲了，会很有趣的。 哦，你能等一会儿再指导我和小熊吗，海莉太太？ 可以吗，猫头鹰先生？ 当然可以呀、 太棒了！ 好了，你能吃完晚饭后跟我一块儿想吗？ 好的，不过要先问问我妈妈。 太好了，去问吧。我对我们的歌已经有很多想法了。 我也是。 你愿意到我家去商量吗，小兔子？ 走吧。 富兰克林，如果你路过乱糟糟小店，你能把这些纸雪花给你姑姑吗？她正在为音乐会设计舞台，这些可能派得上用场的。 好的，猫头鹰先生，再见。 嗨，富兰克林，明天早上一块儿到消防局大厅吗？ 好主意，我们可以边走边想关于春天的好点子。 好的， 明天见，小蜗牛。 再见。 富兰克林，你好，姑姑。猫头鹰先生叫我把这些给你，为四季演出做准备。 哦，太好了。 你知道小蜗牛和我分到哪个季节吗？春季。 哦，听起来挺有意思。 只是，我们不确定该写些什么。郁金香春天才开，对吗？ 没错。你知道的，还有很多花也在春天开放。 对了，关于花的歌最好了。我现在要回去告诉小蜗牛，回头见，姑姑，非常感谢。 很高兴能帮上忙，回头见，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我们的歌快创作好了。 这么快？ 一开始进展得很慢，我们不知道应该唱些什么。 然后我说我喜欢夏天，因为景色很美。 然后我就想到了蜂蜜， 美丽和蜂蜜押韵。 这让我们联想到蜜蜂在美丽的夏季花丛中嗡嗡地忙碌着。 花丛？ 是的，听。 In the summertime, there are fields of flowers where busy bees buzz for hours and hours. In the summertime.In the summertime, forget-me-nots and daisies on a sky so sunny. The bees are busy buzzing and making lots of honey. In the summertime. 哦，在这部分，哈利特和小毕就跳舞，扮演可爱的小蜜蜂。 Buzz, buzz, buzz, flowers and bees.Making lots of honey for you and me in the summertime. In the sun, in the summertime, in the sun. 哇哦，哇哦！ 怎样？ 你觉得怎么样？ 这首歌超好听，我喜欢。 你真的喜欢吗？ 是的，非常喜欢，它太棒了。不过。只是我想告诉你们，应该在我们的春季之歌里提到花。 但是两个季节都有花，你们的也可以有花。 是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歌能够 独特特别，与众不同。 是，就是这样。再想想别的东西吧，小蜗牛，非常棒的春季点子。 好的，富兰克林。嘿，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开始构思了。 听起来不错，走吧。在这么冷的 时候很难想到关于春天的东西。 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冬天的树看起来冷得发抖， 因为它们没有叶子保暖。 是啊，我更喜欢春天的树，到那时候树上会长出很多嫩绿的叶子。 我喜欢风吹树叶的声音，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听起来像在欢呼。呜呼，看我，我是一棵树，我的叶子在风中摇摆，沙沙沙。 你是棵有趣的树。 嘿，我有个主意，我们的歌可以是叶子如何在春季发芽，把一切变成绿色。 是啊，发芽发芽发芽，就是这样。 我们想到春季点子了。 谢谢你送我。 写歌真有趣儿，是吧？ 是啊，明天见，富兰克林。 再见，小蜗牛。 你们能为音乐会写歌真好，富兰克林。 是啊，我们的叶子歌非常特别。嘿，也许能为哈利特和小 B 做叶子演出服，这样他们也能参与演出了。 叶子演出服，这真是个好主意。 我要和小 B 跳舞啦，小 B 果果， 去试试你们的演出服好吗？ 现在居然还在下雪。 我知道。哎，富兰克林，关于你的歌想到什么新点子了吗？ 想到了，海莉先生。我们 富兰克林，你来的正好，我们可以练歌了。 太好了， 你哥哥为哈利特和小 B 制作了最可爱的演出服。 看看我们，秋天的树叶， 啦啦啦啦，我们是树叶。 树叶？是啊，我们是树叶芭蕾舞演员，在风中跳舞。风中？糟了， 跟我来吧，芭蕾舞演员们，再练一遍你们的歌曲。 就是这样。 记住我们刚才教你们的。 好的。 好棒啊， 真精彩 啊！演出真是太精彩了，尤其是两片小树叶。 小文和我想到这个点子的， 还有一部分歌词儿， 熟能生巧，大家都知道的。 叶子演出服非常漂亮，妹妹。 谢谢哥哥。 你们的歌不也是关于叶子的吗？ 之前是，不过现在需要新的点子，不能两组都唱叶子。但是我以为你们的歌是关于花的，之前是，但是花的主题已经用在夏季之歌里了。小蜗牛和我希望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哦，好的，我们要再想想新的点子。 没错，富兰克林。 哎，没想到小海狸和小鹅居然选了跟我们一样的点子。 是啊，小蜗牛，不过我相信还有其他的点子，只需要再想想。 喂。 我们写的是冬季之歌就好了，那样就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滑雪和雪球。 不，我更喜欢春天，尤其是雪融化以后就变成了大水坑。 是啊，等那些雪融化了，我又可以踢足球了。 弗兰克林，我想到了，歌里可以提到玩春季游戏。 真是个好主意，小蜗牛，可以写踢足球、跳水坑和放风筝。 是啊，小狐狸和小兔子的冬季之歌里不会写这些。 去告诉海狸先生和太太吧。 好。 这个颜色真好看，太棒了， 真美啊。 你好，富兰克林。 你好。 哇哦，小心，不错。 这个 怎么样呢？ 听起来很像夏日之歌，亲爱的，不过稍微慢了点儿。 没错，它应该更欢快的。 没错，欢快。 你们好，听听我们关于春季之歌的好点子吧。 我们也有好点子。 是啊，我们只需要歌词儿，然后曲子。 想到什么好词儿了吗？ 没有，海林先生，想不到什么和平底雪橇押韵。 平底雪橇。 你们的歌是关于什么的呢？ 冬季游戏，很酷吧？在雪里玩耍最有趣了。 啊，冬季游戏。 我们没想到冬季也有很多有趣的游戏，这是个好主意，各位。 谢谢。只是想歌词儿要比想象的难得多。 写歌词儿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写第一首歌的时候，你们还得再想想， 或是想想别的点子。 嘿、hey, ，很好，雪橇铃。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在雪里玩很有趣儿啊。 Tobogganing is very nice, and so is skating on. 哦，滑冰， 非常好。接着想。 Winter games are fun to play. There's nothing like a snowy day. Catching snowflakes, skiing hills, making snowmen, taking spills. Winter games, hip hip hooray! We're playing on a snowy day. 太棒了， 很精彩， 确实是、 啊、很棒啊，孩子们， 这首歌真欢快啊， 真好听。除了我们，别的人都有好听的歌了。 我知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听，小兔子，用雪橇铃是个好点子。 谢谢，我是偶然想到的。 这通常是想到好点子的最好方法，小兔子。 再接着想。 好的，来吧。 你们的春之歌想的怎么样了，孩子们？ 不怎么样，每次我们想到一个点子，结果都已经被别人先想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好点子剩下。 嗯，我知道了，别担心，你们还有很多时间。今天下午海狸太太和我会帮助你们创作歌曲，同时呢，你们两个出去透透气，这样能让你们理清思路，更好的思考。 海狸先生说的没错，孩子们，有时候好点子是在不经意中想到的。 好的，点子，点子，点子，我们需要新点子。 想，想，想。 哦，我什么都想不到。也许没有什么点子了。 We can't stop now. 不能，为什么？ Cause then we'll never know if we can do it. Maybe we can't unless we muddle through it. Try like the sun to shine through the clouds. If the sun gives up, spring might never come.We can't stop now. We're rolling right along. We just came up with our very own song. 成功了，小蜗牛，刚刚编出了一首歌。只是可惜不是关于春天的。哎， 是啊。啊，嘿，你看这朵小花。我还以为它是一片雪花呢。 哈，春天的太阳把雪融化了，然后雨水灌溉着草地和花园， 让土地变得泥泞， 然后叶子长出来，夏季就有了树荫，鸟儿可以筑巢了。 然后到了冬天，树叶都变色了，鸟儿也往南飞了。 大雪再次降临，然后冬天又结束了。 哇，如果没有春季，就不会有其他三个季节的美好事物了。 走，小蜗牛，我知道唱什么了，去告诉海狸先生和太太吧。 好的，富兰克林。 现在终于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时刻，有请 我们伍德兰德少年歌手上台演唱《四季之歌》。 Snowflakes, skiing hills, making snowmen, taking spills, winter games, hip hip hooray, hooray. We're playing on a snowy day. 最后，我们要歌颂春季。富兰克林和小蜗牛将向大家展示这个让三个季节开始的季节。 Spring melts snow, making puddles and mud. Grass starts to grow, trees start to bud. Spring brings flowers, see all summer long. Where busy bees buzz their buzzy bee song. Spring leads to summer, all right.Just around the corner. Spring's almost here. Spring's almost here. So dance all around. It's the best time of year. Everyone cheer. Spring's almost here. Everyone cheer. Spring's almost here. Everyone cheer. Spring's almost here. 富兰克林，看， 是太阳， 真美。 看到太阳真好， 哇， 太棒了， 真可爱， 我爱春天。 谢谢你们帮助我们写歌，海狸先生和太太。 不客气，富兰克林，你把所有季节都包括在春季之歌里，让这首歌非常的特别。 最重要的是你们坚持到底，没有放弃。 富兰克林，我们成功了。 是的，小蜗牛，我们成功了。 干得好啊。 是啊，为了春季， 当然是哦， 他是最棒的。 肯定的。